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尊，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好，我就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迟咗个 20年啊！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無聊。一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個？ 仲有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 職位 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啊，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佢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好啦，第二节翻翻嚟啊，真系时间系非常 之快， 飞咁快啊， 好快真系，无啦啦讲肥童都讲咁耐。 唔讲肥童啊 ，Kenny， 我哋系咪讲有错？ 好，我哋讲翻呢个曼九就命丧日本嘅，咁命丧日本之前咧，我就想讲咗澳洲嗰场先，因为上个礼拜问过你啦，即系澳职同埋呢个泰国嘅明星都有咩分别啊嘛，咁你话就再 high 啲啊嘛，咁就即系应咗你个预言啦，即系 high 到震，你又话再 high 啲嘅，即系唔会就算唔 high 到双八中，都系 gap 地噶，都系。咁但系其实睇翻嗰场波，你有冇睇啊？即系有冇人有睇啊？ 我睇咗重播咯， 睇重播， 睇入波 啊！ 系啊，我净系 你有睇？ 我睇咗精华，但系我就后屘无聊，我净系。只是看了韋碧克入那兩球的慢鏡前後那大概兩三分鐘 repeat 看了大概， 因為那場很爆的嘛，就五比一就嗌曬救命的嘛，就是說哇屌他回來了，這師兄弟又歸位 又打那些飛機 啦，又那些啦。但其實即我想講一下這個澳職那個 陣容先是嗎？ 不是陣容啊，講我的後衛啊，那個後衛直情是離撚曬大嫂的，那個後衛那些後衛比雪糕桶是更過分的，基本上是齋企在那裡， 即避開了曼聯， 是啊，直情真的入埋佢真係避開嗰啲後衞真係，我話有冇咁渣啊？即係當然我一講又俾曼九屌啦，我話屌你贏波還渣，話咧後衞渣佢好興噶嘛。我話每次一贏咗，梗係嗰啲對對嗰啲真係好甩閪啊，跟住先俾佢入波噶嘛，通常都係。 但係啲曼九就係睇比數嘛，佢 係啊， 佢係唔知過程 啊。佢就話屌你啊，我贏親你啊，梗係話對對啊渣嘅，又唔可以用我對勁嘅。咁事實上係佢對波真係閪啊嘛， 即係好勁。 是好撚勁， 好勁，全宇宙最勁。 我哋四個，在座四個，對住澳職明星隊，我哋可唔可以贏5比1啦？ 哦，咁啊贏唔到。 咁啊係咯，以曼九嘅理論，所以你唔可以平。 咁嗰場就咦呵呵5比1就喺度，即係開撚曬香檳，放撚曬煙花啦，又咁又話哇幾勁，又話翻嚟又食莫耶斯又。呢啲先 有料， 系啦，真系真正莫耶斯嘅实力。 莫耶斯 retrust 噶嘛？ 系啦， 先嗰场对住，先嗰场输紧咗就话，诶，莫耶斯掂唔掂噶？ 嗰场之后有几多次升？ 同埋嗰个连特加就话，哇，屌你新星！咁佢个我 friend 就曼九同我讲咗，哇，嗰个连特加屌真系好啦安慰啊！见到呢个掂啊呢件。 谢家强打中大后队， 系，即系就话好嘢咁样。咁我就话，屌你睇下先啦呢件。我如果你觉得呢件好卵劲，咁使啦买法比加斯咩？使啦嘛，人间达踢撚晒啦呢個，我話你又有嗰個咩聰明仔，又有連特加，係啦，又有個沙克，你睇個沙克幾撚勁啊，逢人過人㗎，你見佢對住泰國隊，同埋對住嗰啲印尼啊嗰啲，佢真係一 佢個速度係好撚快㗎，對比起嚟係啦，最少一扭三，基本嘢一扭三已經係，即係佢跟住一扭三， 唔係扭撚完之後都係喺我笪地。 啊，同埋佢一出波出撚咗對面個底線嘅，出咗去即係 或者邊線啦， 係啦，就冇辦法頂到頭槌嘅，係啦，佢冇辦法頂到頭槌嘅，出真波都唔知出撚咗邊，但係佢就好撚快嘅個人，我睇下即管放長雙眼，睇下翻英超係點撚樣個人。咁撚勁，什麼連特加嗰啲一個又打九個咁樣，再加埋嗰個沙啊又好嬲嬲咁樣，咁啊跟住啦，即係打完嗰場開撚針咗幾日啦，即係我冇睇現場嘅，咁啊嗰日啱啱搭巴士就原來有重播，我就即刻喺巴士去睇緊重播，即係成場睇緊翻去對日本對水手嗰場啊， 橫濱水手 係啊，對橫濱水手有冇睇啊？ 有啊有啊， 你有睇嘅， 我後屘睇翻 ，Rocky 又睇， 我後屘睇翻都係。 我嗰日睇戲啊，我唔知原來嗰日萬九要對。 我完全唔知，我都係睇，我都睇翻重播啫嘛。 即係我諗住每次都係做節目之前一日咧，將萬九嗰啲配角再睇一次。 唔係，我都係我嗰日我自己做自己個節目，咁跟住我完咗個節目之後，咦？點解 Facebook 有萬九嘅？跟住睇，對日本 嚟講，終於 輸緊咗啊！輸緊咗啊！咁算啦， 輸得好型添啊！ 係啊，如果贏 反級啊， 係啊，贏級啊嘛！你有冇睇啊 ，Agent？ 誒，有睇直播都係， 你有睇，我就 我費事睇咁多萬，真係污染自己對眼，大佬。 我對眼已經被污染。 唔係，但係因為我哋就唔係佢贏咧，我就未必睇嘅。你同我講話屌贏五比一，我就未必睇嘅。啊，屌輸緊咗三比二，我真係要研究下，即係點樣點解要輸三比二啊？ 有咩心得？有咩結論咧？ 唔係嗰場波就好嘢嘅，因為輸三比二，萬九仲入撚咗一球嘅啫，執雞。就即係副鳩碌執雞入嚟， 佢一球一球擺烏龍嘛， 佢俾人佢俾人領先嘅， 係啊， 跟住就連入翻兩球，就諗住我一睇連入翻兩球啊，好似好撚威咁啊，個氣勢又咁又咁。但係其實我睇下今年其實發覺阿莫財斯都有個問題嘅喎，佢對住其實唔係淨係莫財斯嘅，因為其實睇翻上屆費格遜咧，一對撚住呢個小人斯啊，或者 四區控球撚咯， 係啦。一對控球，唔知係咪即係對個巴塞之後驚撚咗巴塞嗰一隻，即係佢一對啲控球內或者小組猜得下嘅咧，佢就好撚忌啦，佢就搶嚟搶。 你覺唔覺佢中場真係冇撚曬？ 係啦，即係中場又驚啦，呢個又 完全冇曬喎中場。 我代阿坦發言，我同阿坦嘅足球哲學咧都係崇尚呢個雙防中同埋破壞性。咁咧，我就想講同埋講走位嘅。咁我不嬲都講一樣嘢咧，就係阿坦講嘅，其實就係。曼九咧，即係曼聯嘅球員咧，如果冇波在腳咧，除咗李奧費迪南之外咧，冇人知係要發生，即係冇人知要點走嘅。 嚇！ 嗱，呢個係事實嚟嘅，大家留意一下就知嘅。你下次咧睇曼聯啲波咧，不論即係嚟緊，即係英超正式比賽開啲，你留意一下。曼九如果冇控球嘅時候，你留意一下嗰啲球員，你唔好望波啊，你望啲球員點走，你又知其實佢哋班撚樣咧係真係唔識，即係佢真係識踢個波嘅啫，但係唔識走位嘅。 跟住個波走咯。 係啦，係戇鳩，完撚全戇鳩嘅咁。剛才講了三場比賽嘛，泰國嘛，澳洲嘛，同埋對呢個橫濱水手。嗱，泰國咧，佢就即係基本上佢已經係，我覺得我想講咧，未來十年咧就密切留意嘅一支崛起嘅一個 亞洲啊， 亞洲嚟講係一個崛起嘅勢力嚟嘅，隨時下屆就入到十強賽啦。因為點解咧？你睇到佢哋成隊波咧，嗰即係成隊嚟自唔同球會嘅嗰班球員有一個好好嘅意識，就係咧一冇波嘅時候，佢哋成個後防嘅防線咧係知要企喺邊個位，令到曼九咧。就算鳩衝之後咧，都會將個波啄撚咗去對面底線嘅。嗱，你睇到我上次講啊嘛，嗰條中軸線啊，嗰個黑人防中同埋嗰個即係南韓仔個中堅，我到而家都唔知佢哋叫咩名先啦。 時間 即係佢哋咧，基本上佢係知道咧自己面對住曼聯進攻嘅時候，冇波在嘅時候點走嘅。嗱，曼聯就做唔到呢樣嘢。澳洲嗰啲係點咧？澳洲咧就真係粗枝大葉嘅， 好撚閪澳洲， 粗枝大葉真係唔撚識踢波嘅。嗰日仲要冇迪比亞魯，冇伊茲基， 係冇曬， 全部都係基本上係真係最普通嘅嗰一陣球員。咁你都睇到㗎喇，呢個反過嚟再睇一樣嘢，就係你從一支球同一支球隊對唔同國家歐洲亞洲唔同國家嘅聯賽嘅球隊呢，你就可以大概分析到呢，即係呢一個亞洲區嗰啲足球風格同埋嗰個此起彼落㗎喇。澳洲呢今屆入呢一個嘅世界盃圍賽呢係真係辛苦到撲街嘅，即係比起過去嗰幾年，所以佢黃金一代呢其實已經過去咗㗎喇。當其時呢06年嘅時候點解會申請脱 离 大洋洲入 亚洲咧，其实佢就系霍斯道咧，佢根本睇到佢嗰个青训成个青训系统咧，佢一到2014年打后咧，基本上系扑得街嘅。咁如果你要佢去对南美洲嘅第五名咧，系死梗嘅。咁佢宁愿就喺亚洲嗰度咧靠体能去屈机。今届其实就系咁啫嘛。咁如果你去比体能嘅时候，澳洲嘅嗰扎球员对住曼联。即係嗰扎球員嘅時候，咁體能當然係爭 啊！你始終體質都唔同啦， 係啊，體質已經爭，訓練已經爭好遠啦，而且收咗啲好耐啦，澳洲講緊。咁如果你再去睇翻 日本仔就唔同啦，日本仔佢中意玩乜嘢咧？嗱，我自己就因為今屆咧，上兩個禮拜開始 J League 先至可以有轉播啊嘛，直播啊嘛，所以今屆冇睇嘅。但係以往譬如講喺上屆嚟講咧，日本仔咧佢哋好中意玩嘅嗰一種咧就係玩小組。 嗯， 佢哋嗰種小組咧就唔係話巴塞嗰只， 北約嗰只， 佢哋嗰種走位咧係三四個人一齊走嘅，唔係成隊走嘅。咁佢哋嗰個移動咧就變咗係三四個人咧去保護個球，或者去做攻勢，或者去做防守。咁所以咧，曼聯對住呢啲即係識走位嘅人咧，就一定係撲街嘅。是死梗的， 他是真的很扑街。 是啊，你看到那天他们基本上，如果你看到啊，即是日本仔入个三球其实都不是负纠碌， 是 基本上 有组织，有组织，有目的， 做入去的几球都是做，是不止那几球的，其他都做到的，你看到他即是猜得散去的都。 是啊， 当然又赖屎啦，又说很热啦，又说又天气又热，天气热， 天气热，落雨， 天气热。又周居劳动，咁啊好撚柒攰，咁咧对波又新埋班，咁咧又唔撚夹，即系之类啊，又新领队，咁但系佢又唔记得咗人哋日本队嗰队波都系真系颓颓地嚟。 同埋佢日本横滨水手嗰队波，佢有啲球员系去咗南韩踢东亚杯噶嘛， 系啊，系啊， 都有啲主力冇。 但系佢唔撚会睇人哋噶嘛，佢梗系净系睇自己啦。 讲翻个比，即系讲翻个比，又系足球算术比喻。 系啦，又算术。 阿 Rocky 系南华球员啊嘛。 系啊系啊。 南华琴日输俾曼城0-1啊，系咪先？咁南华同横滨水手嚟讲，系咪横滨水手会高过南华一班啊？ 系啊， 系咪先？咁如果咁计嘅时候，曼城咪高过曼联好撚多班咯，系咪？即系咁计啫嘛，系嘛？即系如果你足球算术咁计，喂，点解你打唔赢横滨水手？喂，其实讲真，一场球赛咧，赢同输咧，真系唔系单纯靠技术、个人技术同埋靠个人嘅能力， 仲有战术啊， 你成个战术 态 系冇嘅，同埋佢哋系基本上 handle 唔到莫耶斯。 唔系，同埋冇咗个4-4-2-4嘛， 系咯， 最重要嗰个冇咗嘛。 你冇4-4-2-4都算撚數啊！咁但係調返轉講，喂，你冇4-4-2-4對住一啲比你次級嘅球隊，灼硬㗎啦。 即係我都係咁諗啦，係啦。 咁換句話嚟講，足球算術，即係其實佢唔係次級球隊，其實佢同級。 係啦，即係用你嗰個咁嘅鳩算術呢，其實我都有諗緊。你對曼聯，哇，曼九幾撚勁啊！英超橫掃歐洲係咪先？嗰隊咁嘅橫濱水手。垃圾嚟啊！垃圾，淨係垃圾都不如啊！淨係垃圾嗰啲滴出嚟嗰啲水啫，大佬，即係對撚住你世界超級無敵宇宙勁隊，你輸3-2，入一球波啫，執雞啫，仲要你冇撚本事猜到咪入多人波喎，閪撚曬，俾人撳撚住嚟抽撚到尾，仲要俾人入拉屎，仲要俾人入 咩？艾夫蘭俾人愚弄啊嘛！ 哎呀，真係 幾嬲笑啊！ 好撚肉酸啊！ 我覺得咧就最簡單，頭先講咗就即係亞洲區嗰個勢力嗰個分布嘅轉變啊。第二就係嗰個走位，曼聯唔識。即係冇波作腳，其實唔知做乜撚嘢嗰樣嘢啦。但另一個咧，我都想講就係咧，莫耶斯個系統入邊咧，即係以往喺愛華頓入邊咧，其實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 費蘭尼。 費蘭尼或者以往就費蘭尼啦，後期就係講緊一個即係喺後腰啊。如果大陸，我中意呢個名嘅後腰，即係後邊 博嘢啊，後腰。 唔係，後腰咪中場，防守中場嗰位。 呢個係支點嚟㗎嘛？支點啊？呢個係一個球，即係我講咗 球場支， 即係一隊波嘅支點， 支撐點。 你冇咗佢，基本上冇一个拦截，冇一个屏障咧。 有啊，嗰我先睇咗篇嘢讲啊， 卡维克啊，同埋肥妹仔 啊，唔系主要讲卡维克嘅，就将佢个数据咧就对比沙维，就对比系啊，真系见佢喺欧联嗰度对比迪比亚路，就话系即系同一个级数嘅，即系嗰数据啊，就话同一个级数嘅。 有玩数据， 即系仲画埋图。就话哇，佢点样嚟到引开其他嗰啲防守嘅球员？就将佢转。 佢进步咗系真嘅，有一集评价过一上季打最好，其中一个系卡维克。不过但系佢根本都唔系防中嘅材料嚟，佢焗捻住打噶咋，即系佢唔系嗰种波 winning 嘅球员。同埋你话佢冇波在脚识走位，其实佢所谓嗰种走位咧，唔系带动成队走位啊，而系佢去摄一个靓位去做 interception， 系去破坏人哋嘅咋。That's all 噶啦，即系冇噶啦，即系佢唯一可以做到嗰样嘢。咁你话一个？即係完整嘅防中，佢根本清唔上。咁如果好啦，我當勉強當佢係防中啊。咁曼聯單靠佢一個非防中嘅防中，咪撲街中嘅撲街咯。即係就係咁簡單啫嘛。例如， 唔係因為你成 水手都去愚弄到你， 係啊， 係嘛？咁你對住其他英超嘅球隊，喂，就係講琴日新特蘭啦，你唔死得啊？ 新特蘭個踢法都幾轉變，幾大喎！迪亨利有一教啦之後，佢又買一啲簽嗰啲七八個，係咯，呢好波嚟喎， 係咪先？你點打咧？你 仲有個意大利前鋒啊嘛，好似。 意大利嗰個前鋒叫咩名？唔知道冇。我自己 仲有，同埋其實而家曼聯嗰個體系嚟講都越嚟越難打啦。就算費格遜唔退休，即係因為其實 唔係，其實費格遜係冇退休，佢只不過做咗純年聽證嗰個啫。 但係佢嗰個體系就係其實佢即係我成日都講嘅呢個，即係佢設計呢個 system 出嚟咧，就係專係打英超。咁點解？因為贏聯賽你唔使贏強隊㗎，你贏弱隊咪得咯。 我想問你講嘅時候，有冇俾人屌你？ 冇啊，冇俾人屌。我梗唔係對住曼球講，但係佢曼球唔食波啊嘛。 我已經犯咗境，所以我都係咪仲要係咧？ 你一同佢好認真咁分析啲戰術啦，即係講啲好認真，唔係抽佢水，好認真同佢講下，佢真係屌出嚟喎，佢唔理。 佢 唔係屌佢，話你識啲咩啊？你 嗱類似啦，佢就會話：哇，你咁撚勁！點解唔撚見你去教你哋閪波嚟唔好啊？咪即係好撚中意 嗰啲啊？點解你教點解咁撚勁？點解你好贏唔到？ 跟住我個回應就係咁咯。其實如果我教，我覺得可能真係好嘅，冇機會啫喎，我夢想嚟嘅呢個係啊，咁啊講下笑啫。所以你睇到嘅你同埋咧，唔好講嗰場波或者戰術嗰啲咧，有一個好好似過山車咁樣嘅，你記唔記得？我哋上集就話個主題叫做萬迷太過分， 係 我太過， 係咪？跟住對澳洲又然後就話 上翻力啊， 上翻力啊， 翻曬嚟啊， 好力度啊，俾啲信心俾 撚仔買人啊，咁樣啊，我哋 類似嗰啲啦。咁跟住呢場出事咗之後又屌啦， 係 嗱，你記唔記得我有一集講過？我話千祈唔好呢個曼聯唔好破自己呢一個英格蘭頂 開季聯賽 最差 有機會啊！而家 千祈唔好破，點解呢？因為我話咧，對曼九最大嘅折磨就係贏一場輸一場，贏一場輸一場，連贏三場輸一場，連贏兩場輸一場。嗱，呢個先係最痛苦嘅，因為作為利物浦球迷經歷過呢樣嘢，經常都經歷過。咁我俾你聽，呢一個係最好嘅，因為如果唔係你太早炒咗沃雷斯， 冇得玩 都係， 費格遜出翻嚟撲街唔得殘啊嘛。 即係真係咁啫嘛。即係我最驚就係呢件事會發生。係 嘛？ 咁都唔使驚嘅，我覺得。 點解？ 咁你莫耶斯唔會咁快炒嘅， 因為係費格遜揀， 係啊， 唔係同埋都緊要嘅，簽咗六年約賠都賠死啊嘛，咁你萬九 唔係我覺得佢就算你簽咗六年約炒嗰度咧，我諗佢都係揸得好緊嘅啦，萬聯。 我諗以阿莫才斯，我哋之前講嘅莫才斯咁撚卑微咧，可能佢自己申請， 即係一蚊年薪嗰啲啊嘛， 自己申請自己。 唔係你炒嗰啲就我唔使你賠啦，係得啦。 咁另外就嗰日睇到。喺系咪澳洲咧？定系入？应该澳洲嘅嗰场波，我有 copy 咗图就 send 咗俾阿狮子嘅。就嗰班即系嗰啲曼九球迷，即系所以话曼九球迷戆鸠就真系戆鸠，攞住支旗就写住 Man U， 一下面写住 FC， 我都忍唔住即刻 copy 咗嗰张图落嚟。你系咪低能噶？你哋唔好戆鸠啦！你哋波冇咗 FC 好耐啊， 冇 FC 波 copy 咯， 系咯。 但 Man U 都真系又柒到扑街，唔该晒。 佢仲揸支旗喺度走嚟走去，你唔好攞支旗都攞撚錯啦，唔好咁戇鳩仔啦你哋。咁其實 即係你唔會，譬如車有事咁，你唔會揈支旗叫自己車狗垃圾車咁。 嚇！即係你 冇可能噶嘛。 即係再講，其實係想講咩咧？隨住呢一張相發生之後，三幾日之後，即係 send 一張相，即係俾幾日之後就曼聯就公布，就有喺個新聞網度就講啦，就話希望。喺嗰、那個會徽度，就加翻 FC 落去，就希望隊波咧就唔好咁重個商業味，就咁樣。 知唔知點解？ 我覺得佢有啲即係 可能聽過你節目， 知道 自己係嘛？係嘛？ 唔係，我就覺得可能係即係成個球會或者佢哋嗰個班主啊、莫才斯啊，或者所有佢哋內部嘅人咧，就開始感覺到或者係即係 force 到隊波咧。開始就即係翻落嚟凡間啦，對波開始即係做翻一隊中游或者中下游或者降班， 都係凡間， 即係再落低啲咁樣啦。 Okay. 即係咯，我覺得好奇怪。你講咗好耐啦，呢、這、一個即係淨係 FC 呢一個 point 已經 最好笑係出咗呢單新聞之後，有個萬迷打俾我， 係有啲咁嘅事。 佢話：咦，我今日著咗件曼聯波衫，我睇呢單新聞，即刻望一望個會費，咦，原來冇付 費，佢哋都唔知啊。 即係講下佢先知咧， 即係你有冇解構啊？點解要加翻耐咧？你覺得？ 嗱，其實就咁嘅，有啲位咧，我哋就屈鳩咗曼九嘅，因為咧，曼聯其實即係如果咁官方嚟講咧，佢仍然都係叫做 MUFC 嘅，唔係 Man UFC 啊 ，OK， 係 MUFC， 即係佢仍然係有 Football Club 呢個字嘅。咁但係喺個 logo 嗰度咧，就喺92年嘅時候就轉走咗冇咗啊嘛，咁樣。咁講咗好耐啦，就係其實每個 我講一個例子啦，每個暑假咧就好多外隊出去掘金噶嘛，咁今年咧就無獨有偶，就大部分球隊都嚟曬亞洲，就 唔係英超嘅主力， 係啦，英超嘅，我講英超啦，即係大部分都嚟曬亞洲咁樣。咁咧嚟亞洲嘅時候，除咗你睇比賽嘅時候，你可以睇到即係觀賞到近距離睇到啊。你嘅外隊同嗰個地區球隊實力差距有幾遠之外，跟住咧就係你睇到嗰支球隊喺當地嘅球迷有幾了解呢支球隊同質素。 哦，我都係呢、這個都 係，呢、這個係好緊要嘅。點解咧？有一年咧，我就去咗呢一個泰國。 嗯。 咁咧就咁啱咧就呢個車路士同利物浦都喺嗰度。咁咧我係都深深俾車路士嘅球迷影響咗嘅，因為以往我嘅理解就係覺得車路士係暴發户啦，係咪？咁所以咧就冇乜即係歷史底蘊相對上可能薄弱啲嘅。咁咧球迷可能未必好知，即係好未係好呆黑到一個好嚴重嘅情況，可能佢哋全部都係睇球星嘅 ，instead of 睇支球隊嘅。咁咧但係咧我睇到又唔係喎，佢哋車路士咧佢哋又一齊唱。即係佢哋嘅即係會歌啊， 就會歌好鬼咩 嘅 就 係啦，打氣嘅歌曲啊，跟住亦都有咁啱有即係阿仙奴同埋熱刺嘅球迷著住件波衫行過嘅時候會一齊屌佢啊，屌細聲啲啊，即係佢哋係有嗰個意識喺度咁樣講。咁啊，利物浦唔使講啦，利物浦就即係利物浦嘅球迷相對上即係喺尤其唔係講香港啊，即係香港都好多即係好大客或者好了解對波嘅球迷。但我想講泰國啊、印尼呢啲咧， 都好犀利， 好 amazing 嘅， 好 well educated。 係啦，上個禮拜利物浦對住即係啱啱而家俾人領先緊9-1嘅呢一個印尼明星隊，只係贏2-0。嗰場波咧，嗰印尼嘅 而家唔係真係9-1啦， 9-1啦，係啊，即係印尼嘅球迷咧所顯示到咧就係佢哋放即係煙花。一起唱會歌啦，然後用不同的形式去即是令到即利物浦或者即整間球會的球員啊領隊呢是很有很深刻的印象樣的。那他們所做的事是集體的，又沒有屌蘇亞雷斯啦，又沒有勒姆魯，這件事是令我是幾大反思。但如果看反觀曼聯，曼聯來說呢他的球迷真的多的，即而家唔係抽水，哇好大雨啊！即曼聯嘅一講曼聯球迷多，即刻落雨仆街。嗱，曼聯嘅球迷係真係多嘅，OK， 篤數咁篤咧係多嘅。 但係你個質素啊嘛， 嗱係啦，係多嘅。但係咧，你話佢哋如果用質素去講，就係話究竟佢哋有幾了解對波先？其實係真係好明顯睇到係一個好大分別嘅。點解咁講咧？阿的頭先講個例子，香港做例子啊，琴日喂曼城嘅波嗌乜撚嘢咧？嗌乜撚嘢？你應該屌佢老母啊！是咪先？即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嘛，咁所以你應該係撐南華噶嘛，正路就係、是。正如琴日我撐，點解撐曼城就係因為既對南華，又係因為曼聯嘅因素嘛，係咪先？因為呢個原因，所以我會去反，即係佢反曼聯，就撐曼城嗰啲場。喂，咁但係調翻轉講，你睇下頭先你見佢哋講過之 前， 係咪？又或者佢哋你睇到佢哋幾次嚟香港嘅時候，嗰啲球迷其實部分都係追一啲最大粒嘅星。 哦，係。 係咪咁？曼聯嘅會歌除咗 Gory Gory Man United， 即係佢哋打嘅曲其實仲好多嘅，我都識唱嘅。咁但係佢哋識唱咧，係咪真係識唱咧？我2005年嘅嗰一次留意就真係唔係多咯。而且你留意翻啦，上一次咧講翻香港例子就係、是。唔係有巴士巡遊嘅， 與拉特嘅， 與拉特。 你睇翻嗰條片啦，即係我而家呢刻好認真嘅。其實除咗嗰首 Ole Ole Ole Ole 同埋 Gory Gory Man United 之外，同埋與拉特冇咯喎。咁你會睇到佢幾頻繁咯，咁所以點解要加翻 football club 落去呢？就係其實佢意識嗰樣嘢，你對波咧走到一個極致，就係完全商業咧，就係我一路都講嗰樣嘢嘛，背棄咗你原本對波其實可以有嘅歷史啊嘛，即係我成日都話㗎啦，曼聯你經歷過穆尼亞空難。係嘛？即係都叫做係即係一啲有傳奇性色彩、有歷史嘅球隊啊！咁你贏咗13次英超、20次定級聯賽冠軍，其實你除咗 Glory 以外，你可以 sell 好多嘢嘅喎。例如80年代嘅時候，嗰一扎嘅北愛佬、愛爾蘭佬、英格蘭佬，全部都係即係打甩牙作當，即係倒要吞嗰啲， 倒要吞 係嘛？咁你其實佢 sell 呢啲冇咁嘅完全，所以我懷疑其實佢加翻落去嘅時候，可能都意識到啦，落到凡間啦。一路都講，除咗榮譽之外，曼聯窮得只剩下榮譽嘛。 係， 咁冇榮譽嘅時候，你點 promote 對波咧？ 係咯， 可能其實係 啦，即係沽一沽咁啦，可能。 係啊，即係我同你呢個諗法係有啲似嘅。 嗯， 即係因為其實幾得意嘅，你睇翻我哋講咗咁耐， 你唔講佢又唔交 屌我成日講自己中， 即 係唔撚中。 呢個節目真係好撚抵死嘅，真係唔講咧佢又唔撚中，我講咗佢就中。咁又講講個笑話俾你聽，好笑。我同事個老公咧就又係話係死忠曼聯迷啦，一輸波就哭波喪啊。咁我每次一輸， 唔係要專個下屬啊？ 啊唔係，佢一輸波咧，即係嗰晚曼聯一輸波或者輸咗啲友賽咧，我就問佢嘅 lunch 我就問佢，你老公琴晚有冇發狂啊、大嗌啊、有冇嗌救命啊咁樣啊？唔掛住啊，琴晚出嚟突然之間話同個女餵奶，平時唔理個女噶啦。啊，咁琴晚又唔瞓觉，即系平时叫佢喂嘅。咁啊，琴晚你嬲得滞，瞓唔捻着，就自己出嚟喂个女。咁跟住我就问佢，我喂，曼联就嚟香港，我话咁你老公会唔会睇啊？哇，即系咁中意曼联系咪先？咁佢就话，佢话唔去，佢话因为我话咁点解唔睇啊？曼联嚟香港应该要睇睇。佢话嗰啲球星都冇嚟，我话 边个？ 真 系系啊系啊系啊， 黐神线！ 我话边个球星啊？佢话朗尼咯， 有啲问题嘅， 有球星嘅咩曼联？ 摆飞嗰只佢冇理由霍斯都朗尼，你要问清楚啊！你要追问我纯粹逻辑，侦探逻辑。 我真系，跟住我同佢讲，我话你讲，我话你老公讲嘅说话有啲问题喎。好啦，佢话咩问题啊？我乜曼联有球星嘅咩仲？佢有啊，朗尼。我话仲有咧，杰斯退捻咗休噶咯。 唔系，仲有得踢。 我知你 去 我都当佢退捻咗休噶啦。我话咁，请问仲有咩球星咧？冇球星啊，系咯， 舒米高啦， 斯朗拿度啦， 斯朗 波比阿波比查尔顿一问， 咪咯。 咁啊变咗，即系呢个系佢哋。嗰、那個認知呢係真係好撚低嘅。另外一單嘢就幾好笑嘅，就係喺馬來西亞呢，你應該有睇嗰張相啦。喺馬來西亞車路士嘅馬來西亞隊明星隊，就有條傻閪 著住件狗皮， 係啦， 俾啲車狗車住個球迷圍住嘅啫。 佢真係夠吉時。 喂，但係佢另一張係喺利物浦同一個人嚟㗎， 係咩？ 同一個人嚟㗎，同一個人嚟㗎， 都 係喺利物浦，佢又係著住件狗， 但 係 佢有冇俾人 又俾人去，跟住換咗件利物浦波衫， 冇間道嚟嘅。 唔係因為佢著住狗皮都俾人 SM 咗㗎，即刻佢初頭仲喺度笑嘅，佢笑笑下就俾人除撚咗件衫，跟住就唔撚識笑開始，因為初頭就響嘅，就喺度嗌嘅啫，影下相嘅啫，嗌下啲人就開始嚟喐佢啊，推啊咁樣啊，搞啊， 咁撚 就頭場冇打佢嘅，我諗除撚咗件衫 啫， 剝撚咗件衫要佢赤裸咁樣，赤裸凌遲要佢，咁啊真係呢啲啊真係好撚。 等先， 可能奇異啊！ 你講錯嘢， 點啊？ 唔係剝咗件衫， 點啊？ 係脱下狗皮， 脱下狗皮，除撚咗啫， 差好遠，大佬。 我想問我哋仲有幾多時間咧？ 分鐘嚟有。哦 ，OK， 喂，我反而想問，佢個 logo 而家係咪真係諗住加翻落去㗎啦？ 商量緊，佢預計係會咁做，但我覺得好笑咯，即係唔想有咁重嘅商業味道。呢一個對白，我覺得好笑。 好 contract 咯，但 係 已經係一間上市公司，點樣唔會商業咧？ 我諗佢哋真係啊，而家佢哋真係想 sell 翻嗰種失去咗嗰種傳統，或者製造翻， 都係咁講啊，即係因為榮譽開始冇啊嘛，即係收皮啦嘛。 係啊係啊，呢個都係。 咁佢日靠咩 sell 冇榮譽咁樣，但係仲 glory glory 咁樣， 咁撚嘢榮譽。 係咯， 即係呢個對。曼联球即系曼九球迷嚟讲咧，都系一个几有趣嘅事咯。 你问翻啲曼九， 你问佢唔知噶， 佢好多都唔知道。 因为佢哋最憎系搵历史打飞机啊嘛，咁佢哋自己唔打嘛，咁咯。 系啊，因为佢哋嘅就系现在咯。 系啊， 佢今年 现在 唔系佢琴日嗰场已经冇咗噶啦。 咪咯， 唔系你，因为嚟紧听日六点又有。 都系日本嘛，对唔知边队咯。 但系其实佢 专真师翻嚟啊嘛，好似话呢场系。 上场都有。 系啊，个镜头不捻停咁影住佢嘅。 上场都有出。 香川真司有嘢， 上場都有出啦。 香港香川真司有嘢講，香川真司又訪問佢啦，又訪問佢，佢就話即係都有希望翻去多蒙達， 係咩？ 傳緊啦，傳緊 啦，傳緊就想翻多蒙達，咁又即係戇鳩咗，覺得自己即係戇柒柒嚟咗，係撚咁坐又冇得踢，都唔知為乜。咁 佢仲唔係踢都唔係佢最想踢嘅位，佢睇在 左邊 嘅黐線啫。 係咯，一來我又覺得曼九又唔係好，即係唔係好夾。都要踢法啦， 因為其實曼九嗰種佢係踢兩個中場中咧，而即係鄉村新書嘅嗰啲位佢冇位踢個位，因為通常即係德甲球隊啊，或者即係好即係大部分主流嘅球隊都係開始已經踢緊三個中場中咯，所謂即係係咯，咁即係所以 曼九呢樣嘢就真係冇愛俾佢踢。 但係又調翻轉講嘅，佢翻多蒙特咧，即係除咗佢個人表態之外咧，我唔知佢究竟係咪真係會買啦。咁但係我個人嘅一個研判就係，因為佢啱啱買咗呢個 M K 仔嘛，你話嗰個人飛咗好耐嘅 M K 達，米希達恩啊嘛， 係啊， 嗰個譯名 O K 米希達恩啊，就叫做 係咪著水晶 boot 嗰個啊？ 唔知十號仔咯，總之就係即係嗰個阿美利亞哥。咁咧，你會睇到就如果香川真司真係會翻去，可能佢即係自己表明心跡啦。我唔知阿高普點樣咧，即係假設高普真係買翻去，其實佢都會好似紐尼沙軒咁樣咯。即係有陣時就係咁嘅。 借翻 你如果覺得嗰一支球隊冇前景，即係你或者覺得未到大會級數，即係可能係一線尾咁樣。 係 Even 贏咗聯賽冠軍，當年贏咗一屆或者兩屆，咁佢都即係可能要諗走嘅，諗住贏歐聯嘅咁樣。其實凡係諗住贏歐聯而轉會嗰啲， 都有魔咒 啊！佢都係贏咗歐聯嘅，除咗亨利。 係 OK， 除咗亨利。除咗亨利之外， 歷史話俾你聽，好多冇啊， 奧運啊， 你計幾多真大？諗到奧運啊， 係咪即係好多噶嘛？咁 一走即攞，幾多開心？ 佢就算翻翻去咧，佢都好似而家紐尼沙軒咁樣，即係有陣時就係咁嘅，有啲一鼓作氣嘅，打道氣嘅啫。你係好波嘅，但係你打咗嗰段時間嗰道氣，你窒咗，你去咗一個低潮嘅時候，你要爬翻上嚟係好困難。 係卡卡咪係咯。 係啊，所以我自己覺得香川真係嘥咗嘅。 唔係，同埋說實話，英超佢又好似唔係好適應到嘅，因為 太體力化。 係啦，即係啲人就好似幾睇通佢嗰、那個即係體型啊，或者嗰、那個 冇人幫佢手咯， 又呢個又係一個問題啦。 同埋啲人就中意攞佢同朴智星比啊嘛，因為亞洲球員 又好唔同， 爭好 遠。 同朴智星就真係天生係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佢個體 能好， 佢個體能係超好啦。 同埋佢有啲同古字有啲似啊，對唔住，要咁樣比較。 係 OK， 即係又係嗰啲拼命三郎， 係啊， 係係， 即係肯搏命嗰啲嚟㗎啦。即係朴智星 OK 嘅呢樣嘢，加上佢南韓仔係嘛，即係。我 鬥心強啲咯， 同埋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咧，佢同 C 七有少少類似咧。其實 C 七喺曼九嘅時候咧，就即係話勁啦。咁但係其實喺我心目中，佢喺曼九係未撚去到巔峰，即係未去到最勁嘅。只不過係將佢調教咗，升咗個 grade。但係我絕對覺得佢係喺而家行出嚟嘅 C 七，同喺曼九行出嚟嘅 C 七係兩回事嘅，兩樣嘢嚟嘅，完全係。 係啊， 個級數啊兩樣嘢嚟嘅，行出嚟震到場，行上嚟行出嚟， 而家個樣都正氣好多。 係啦，即係。 咁啊，即系 呢个啦 吓，哇，真系真， 咁啊，震到场。咁其实即系除咗佢本身个年纪、成长、经验、技术好多嘢调教去最成长之外，好重要嘅系佢去到皇马咧，嗰个身边嘅球员啊，即系佢啲队友啊，帮唔帮到佢，系咪去到嗰个质素？ 我质素啊，即系啲球 配合 啲球员咧，有冇嗰啲质素去配合翻啊？ 即系踢落去，成件事系升华咗，系完全唔同你，佢个信心都唔同晒，相对地。對比翻壽司仔咧，壽司仔喺一隊原本踢得好好，你睇多門就睇過，你真係踢得好撚 黐線， 即係除咗佢本身係 fit， 其他球員都係有個技術 fit 嘅。但係你當你轉到過嚟，佢又唔撚知，佢就以為 低咗一個 level， 係啦，佢就以為曼九屌喂好嘢喎咁樣，點知一轉到過嚟，點解啲隊友咁賊嘅 喂？ 即係咁樣， 大佬 位逼 黑 咁樣交，即係你都 我俾一餐你都攞唔到嘅，你又幫唔到我，我一味箍撚住個波，跟住又俾人屌，咁啊 唔係即係以前佢多蒙特可能喂。First touch 搞得 係啦，即係 你諗嚟到曼聯，哇控幾嘢先搞得點搞？ 咁就變咗呢一個，我相信係其中一個都幾重要嘅即係因素係一隊好嘅足球去到一個差嘅環境，會令到佢成個表現都係有出現問題。所以佢而家諗啦，翻返去多蒙特啦。 所以寧願翻返去大阪飛腳、大阪英花、大阪英花，可能仲好。不過咁啦，我想加多五分鐘到即係已經夠三十分鐘㗎啦。其實咧，即係咁啱咧，就 Adrian 上嚟攞衫啊，順便做節目咧。 講咗俾佢講 啊。係啊，我真係想問下 Adrian 㗎啦。件衫即係聽日後日，即係大家就陸續攞到啦。咁啊，即係攞咗件衫之後，咁大家心裏邊個滿足感會好大，因為點解咧？我自己都未有啊。 等我講一句先，我自己做衫，我真係覺得呢件衫 good 啊。 我啱攞咗 ，very good 啊。 係啦， 我廿九號咧就一定會再喺銅鑼灣一帶。 我諗每一個揸住呢件 T 嘅人， 我揸 七二九都會著住噶啦。我諗 即係舊 時因為 質素真係雙 工啊。 我就想講嗱，即係質素嗰部分我可以領工啦，雖然遲咗咁多攞，但係因為我真係有要求嘅。 OK， 俾貨，因為我都睇版睇好，我都想講個故事就係咧，我其實好早兩個星期幾之前已經攞咗版噶啦，一兩件。 咁嗰件衫咧，我攞咗之後，我冇著過嘅一路到。我做一個咩動作咧？因為我屋企每日都洗衫嘅，咁我將嗰件衫每日都洗。咁今日應該洗到第十五日到噶啦，應該就係、都未甩字。 OK， 係啦，即係我係做過一個反覆測試嘅，係啦。咁啊，即係 唔緊要嘅，搲咗咪買一件咯。 冇錯啦，但係咁喎。今批點解賣咁平？$90，本來$100啦，即係嗱訂咗嗰啲先至係$90咋 ，OK？ 但係嗰啲未訂嗰啲，我哋收貴啲噶啦。嗱，第一轉咧，我哋點解賣咁平？ 回饋啲聽眾啊嘛，大佬。 我想講呢件衫咧，其實講真咧，如果真係為賺錢，我哋搞大佢咧，其實呢件衫我賣$200+都係唔過分。 嗯，真系唔过分。 就系你 有啲 friend 有啲 friend 讲过同我讲，我买$300都得。 你攞一个质素同埋你睇嗰啲字咧，知唔系鸠嘢。 啊，真系唔差嘅，唔差。 我哋所以你睇咗之后，你就知其实我 系你嘅访问翻嚟。 我哋冇赚我钱啊！对唔住啊，又喺度打飞机。系即系，唉，终于再久别重逢啦，再上嚟啦。喂，大佬，不如讲下件衫啊。 系 少乜卵嘢啊？你真系啊！喂，系继续啦。 系 讲下件衫。 哇，其实件衫个嗰个概念好简单嘅，咁我都解解话啦。Who the fuck are Man United 啊嘛？咁嗱，照字面读咪 Who。Who the fuck a Man United 系咪？咁你梗系最想强调嘅字系最大啦，咁所以 fuck Man United 系最大啦。咁同埋个 concept 就好简单嘅，即系因为呢件衫啲观众系咩啊？个 audience 系咩？系曼九啊嘛。咁你梗系要吸引啲曼九嘅眼球，咁啊睇住曼联件衫好似曼联 ，OK 咁要再咁啊再睇落去，Who the fuck a Man United 即系我屌鸠你系啦，就系咁嘅。系咁你又俾我屌咗吹啊咁嗰啲啦，系咁佢后面个 question mark 咧就咁嘅，咁嗰、那个概念咧就有个听众即系 fan page 嗰度啦，咁有个人讲话不如砌个问号啦，咁我都好喎、啊，咁攞咗呢个 concept 嚟，咁其实咧前边同后边咧系一句嘅 ，Who the fuck are Man United 就问号嚟嘅，前加后咧。咁樣成為一個例一個句子 啦， 係啦， 句咯， 咁樣氣可值啦。咁同埋一個問號咧，最緊要係咩呢？有唔同嘅國家嘅語言，咁啊多謝獅子啦，同埋多謝好多反萬嘅聽眾啦。咁啊真係 translate 咗。我咪有分俾法文你 先。係啊，即係 我全部用咗當地人嗰個講法，因為我覺得最地道。因為我有問過我女朋友都識法文嘅，佢都唔知嗰句我唔識讀啊。即係佢有個同事係法國人，佢就咁樣譯咯。即係佢嘅意思大概就係話 ，Who the fuck you think you are？ 你以為你自己邊撚個？即係呢個就真係最正。即係佢冇直譯 Who the fuck you think？ 因為即係佢 fuck you think you 係因為佢哋嗰啲文化當地唔同，佢可能個演繹。 廣東話呢句啫嘛。 係咯，邊撚個曼聯咯？ 邊撚個曼聯啊？28座大王。 神仙篇， 唔係個睇過喺度係屌啊！ 唔係真係要 post 喺個 OK fan page 神仙篇， 俾翻件衫你先， 今晚真係 post 嚟嘅。 咁啊嗱咁拉住啊，即係今集即係節目時間真係唔夠啊！嗱，過兩個禮拜喺度公布傑玲公主上嚟做節目， 我 應承咗你要俾你上嚟 啊， 所以你一定要上嚟啊！就 喂，你約咗時間先 咩啊？得㗎啦，佢都未俾曬時間，佢話過兩個禮拜。 今日攞衫俾你捉咗嚟做节目， 唔系另外咧，我就应该年头即系一月20多号啦，我就会去伦敦嘅，我就车路士睇波嘅。 咦，正喎！ 系啦，我买咗机票噶啦，我就会着住件衫去。 喂，问咗你两个先，狮子同埋 Kenny， 点啊？ 听晚可唔可以上嚟足球啊？得唔得？ 听晚我长住喺度派 T 哦，即系你会做足球频道得唔得？ 如果有人嚟，我咪要行开俾 T 咯。 但系你可唔可以做先？讲真， 长住就唔得啦。你话坐喺度蹬脚，好似 蹬脚 要坐喺度， 系咯，蹬脚得唔得先 ？Kenny 好嘅 ，OK。喂，咁得啦，因为听晚唔系，因为杰斯唔喺度啦，我都要讲啦，我又唔喺度啦，咁啊，听晚全数反晚噶啦，俾晒。 杰斯翻嚟应该阿 Stephen 会打死佢噶。 唔系佢Stephen 都唔得啊，听晚。 唔系我知啊，杰斯翻嚟会啊，都会打死。 你会啦呢啲。咁啊，第二樣嘢係啦，因為英超差唔多開來啦，OK， 咁啊要講一講嘅，我諗講咗先啦，八月尾我諗八月個球賽至到，即係八月開始投嗰五場波，反晚 輸曬， 反晚同足貧啦，點都會搞睇波聚會㗎啦呢件事， 啊會 係啦，咁啊睇下到時啦，按獅子睇下揾到個場地啦， 我朋友嗰間餐廳咯就係，係 啦，咁然之後睇下我哋約好咗邊一場波，咁人哋就幾個節目都宣布啦，因為翻嚟嘅时候，当即系到八月中嘅时候，regular 嘅节目啦，星期四就反晚啦 ，OK live 嘅时间就10点到11点啦。咁如果星期五就足频啦 ，live 嘅时间就8点半到10点半啦。咁然之后仲有星期二啦嘅解读啦，即系开季咗第一周之后翻嚟嗰个礼拜二就会有解读啦。解读就9点半到 whatever， 可能10点半咁计啦。咁啊，三个节目到时睇下凑埋晒啲听众。 睇場睇波聚會咯。 冇問題啊，我哋都再講多少少嘢啦，好快啦。聽日大家記住三點鐘之後嚟攞衫，打電話俾我，電話係幾號咧 ？PM 咗俾你，我一路都冇公開過，因為好撚驚啊。OK， 琴日睇波係睇波嘅時候。因為我攞住件衫，有球迷問我你係咪反曼嗰個 Kenny 啊？我知知啊！嗱，即係點解咧？即係證明呢件衫咧已經喺本地咧慢慢傳開咗出去啦。咁、證明佢亦都冇聽我哋節目，純粹只有兩條撚樣咧，就三四條撚樣咧，就係整咗件咁嘅鳩嘢咁樣。咁啊，最後順帶講一句啦，嗱，即係攞完 T 之後咧，下禮拜咧就有啲現成咧曼聯嘅水杯同埋隨行杯咧就反曼啊，所以反曼嘅隨杯同水杯咧就係、是、可以發售嘅，咁、到時可以留意一下。咁我哋限量淨係做咗50隻嘅啫，每款係啦，咁啊可以睇一睇啦。咁另外咧話應承咗大家，因為遲俾貨啦，我哋會有快樂會送啦，咁遲啲都會安排翻大家上嚟攞翻啲快樂。 Okay. 禮拜六會唔會拎住啲反曼 T 去賣啊？ 諗緊啊，但我想攞啲水杯掉出， 攞曬啲水 嘅時候掉出曼， 攞曬。杯啊嘛，無論先話掉呢杯嘅， 所以我講一次，費事 CD 亂啊。咁啊，地址即係頭先，唔係四五啦。聽日係12點到，係咪三？唔係 三點下。 三點。O K， 四五就下晝3點開始。咁例如一路殺到去夜晚10點半㗎啦。O K， 我咁樣講啦。咁而家。星期六就係12點半，係咪？到4點半 ，OK， 上翻嚟 Regis 先個 studio， 咁啊地址灣仔洛克道365-371號國家大廈9樓905室，近邊咧就洛克道馬斯道交界嘅啫。 即係富士再過少少，過咗馬斯道就係、是、 向翻灣仔方向。 過咗條橋啊！ 如果搭地鐵攞啊，要講嘅就唔喺灣仔落，即係銅鑼灣落 C 出口向翻灣仔方向還行近啲。 的總真係的總，果然係呢一個 Regis 嘅大內總管。 仲有冇嘢？我再補得最 你補埋最。 聽日6點，睇下萬九點樣再次名勝日本，同埋星期六就會有德國杯，就係多蒙特對拜仁，我覺得一定要睇呢、這個。 萬九幾時嚟香港？ 萬九就星期一， 星期一啦， 星期六就會嚟， 星期六， 咁、我哋就會打齊佢嘅係嘛？ 係啊， 係咪最激雲 嗰 時 我哋？我諗搞唔，但係唔得喎，嗰日撞咗時間，因為我小弟咧為咗逃避萬九，除咗要追擊雲貝斯之外，追擊完雲貝斯我就要逃避萬九啦，我就要飛去台灣做嘢。咁我29號係唔喺香港嘅。咁啊 ，Kenny 你諗下計啊，或者各位朋友， 我研究點樣追擊佢啦，好冇？ 係即係或者我哋可以。gather 啲巴打喺門口度玩啲嘢都得嘅， 唱我遊行 咁。我俾個我講我經驗分享，上次去反聖時機咁嘅時候得5個人嚟，所以你諗一諗。 我問一問，我問一問啊，嗰場波幾點踢㗎？嚟香港嗰場 夜晚8點， 夜晚啦， 夜晚 星期一一定係夜晚。 星期一夜晚8點啊，你哋有冇考慮過咩㗎？你哋有冇辦法可以喺 Reg 呢度睇到個 screen 睇到個場波㗎？ 有咪 唔得啊？屌呢條友啊！獅子去咗咩啊？ 咩咁？你哋都可以做㗎？ 無線會直播啊，好似 無線直播咩？ 好似係 無線直播呢場。 OK， 無線直播咁咪得咯。 系咪可以上网睇到个场波噶？ 唔肯定 啊！哦，冇嘢啦，冇嘢啦， 冇。喺度搞啊？ 唔系你哋中意嘅，咪好似 嗱，你呢 当日 我哋就系要去大球场，你就要逼我哋嚟。 冇问题，你中意点就点啦，冇所谓啦。 OK， 超晒事，好啦， 好啦， 个礼拜再见啦。 好啦， 拜拜。 大家好，我是当归，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